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边，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转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啊，咱们回到假期前的主题，继续和您一起聊一聊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咱们边听段子边接着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几天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三字经里啊，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药记其事这几句。前几天呢，我们分别啊看过了诸子百家里墨家、法家、名家啊他们的思想以及一些代表人物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呢是纵横家。说起来纵横家呀，这几位代表人物某种程度上说呢，不能称他们为一个学术思想或者说是一个流派，只是在百家争鸣时期，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啊，这所谓的百家并不是说有100个不同流派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呢，这里的家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说这成名成家啊，就是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位大家。那么在这些大家里呢，有些人的思想成体系的传承了下去，但也有一些人呢自己这个名声呢是闯出来了，但是后世呢并没有人继承他们的这个思想体系，说一直用这套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这个行为处事，没有。我们今天要给您介绍的呢，其实就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这么一组人物啊，纵横家。合纵连横是他们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啊，合纵连横也被人们简称为纵横，这是纵横家名字的由来啊。纵横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大家其实从这些年热播的一些影视剧当中啊，应该对他们两位也很熟悉了。一个呢叫苏秦，一个呢叫张仪。传说中啊，这两个人呢同是鬼谷子的学生啊，所以民间呢一直其实也有人啊有这么一个猜测。虽然这两个人在当时啊各自为其主啊，一个人提出合纵的主张，一个人呢提出连横的主张，看上去是一个政敌的这么个关系啊，但是也有人说这同门师兄弟啊压根儿就是出来他们商量好了攒了个局啊，跑到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天下的范围内，就是为了给你们搅乱了。当然这个呢是民间的传说了，在《史记》和《战国策》啊这些我们认为可以取信的史料典籍当中呢，都写到苏秦和张仪两个人呢是政敌啊，分别倡导了合纵和连横，彼此之间呢相互攻击。但是后来我们考古学上呢又有新的发现啊，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个马王堆汉墓。从马王堆汉墓里呢出土了帛书，叫《战国纵横家书》。在这里面记载呢，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而张仪呢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比张仪要晚去世26年，所以呢就有人提出啊，要是依据这里的这个记录来考证的话呢，张仪的年龄应该比苏秦大很多。 当张仪在秦国当宰相的时候呢，苏秦那还是一个不可能登上政坛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应该没有和张仪打过交道，所以呢，张仪真正的对手呢是另一位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啊，叫公孙衍。这些年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大家应该对他也不陌生啊。当然，在历史，我们说这个真实的历史上，人们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孙衍才是合纵策略的这个创始者。具体哪些人到底是同一个时代的，因为在现在我们认为都可以取信的史料当中分别有不同的记载，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呢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定的答案的。但是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作为纵横家这些人在当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作为后世并没有传承人啊，没有成体系的思想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流派，在历史上还要大书特书一笔。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此前所看到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战国策》呀、《史记》呀等等啊，这些传统的典籍当中提到，苏秦呢当时啊是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也就是说呀，他呢游说六国的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去抗击秦国。那么秦呢当时呢是在偏西的这个位置上，而六国的土地呢南北相连啊，所以呢叫合纵。和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什么呢？连横啊。连横是什么意思呢？挨个啊，这不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啊，七雄鼎立。而在战国中期呢，齐秦这两个国家呢是最为强大的，他们一东一西互相对峙啊，不停的呢在争取周边的这些国家来支持自己，希望呢能够击败对方。那么其他五国呢，这势力虽然略微的弱一些，但是呢也不甘示弱，经常分别和齐秦两国啊，今天打一打，明天呢这个又联合一下，大国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非常的频繁。冲突是一方面，外交上的这种斡旋啊，希望有一些和平的举措，这样的活动呢也在进行，所以呢就给了这些纵横家以施展他们的才能的这个空间。所谓的合纵连横，实质呢就是在战国时期啊，各个大国为了拉拢周边的国家而进行的这种外交军事啊多轨的斗争。合纵就是把南北纵向排列的这些国家啊合在一起，所以叫合纵，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那么后期呢是对秦啊，之前呢其实也有一起来结盟对抗齐的这种情况。而连横呢就是秦或者齐这两大强国拉拢一些国家啊，横着咱们变成一个盟国，结盟在一起再去进攻其他的国家。合纵的目的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集合众多的弱势力量形成一个强势力量来抵抗一个强国，以共同我们说绑在一起来防止被强国兼并。而连横的目的呢，则是我知道自己弱小，我呀去抱一个强国的大腿，我去侍奉一个强国，让他做我的靠山，从而呢使得我自己得以保全。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帮着他也去打一些仗，那说不定我也能从中分一些好处，哎，达到这个兼并啊或者扩张自己土地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当时呢，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等这些人啊，就在各个国家之间穿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这种外交活动因为形势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合纵连横的对象也是变化无常的。合纵在一起既可以对付齐国也可以对付秦国，连横我既可以选择跟秦连也可以选择跟楚连，这就是我们后来有一个成语叫朝秦暮楚，形容这个人呢反复无常，来回来去的变。当然后世实际上有一个成语呢被人误用了啊，就是跟这个类似的叫朝三暮四，很多人呢把这个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呢用在了朝秦暮楚这个成语所该表达的意思当中。其实朝三暮四和朝秦暮楚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朝三暮四呢这是也跟百家时期的这个思想有关，这是庄子齐物论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啊，说有这么一个养猴的人，养一群猴子，他跟这堆猴啊商量啊，这个我这有点好吃的果子， 我早上给你们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行不行？猴们不干啊，闹，不行不行，这个那我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行不行啊？那猴高兴了，啪啪啪啪啪开始鼓掌。那么以我们人的智慧，当然可以知道，这横竖是一天七个，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没有区别。所以这个成语呢，实质上呢是比喻啊，这聪明人呢，他善于使用手段，而愚蠢的人啊，不知道看事物的本质，容易被这些表象所蒙蔽。这是朝三暮四的含义，而朝秦暮楚呢，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从这些搞合纵连横的人这儿啊得来的一个成语，就是讽刺你们这些人呐，早晨的时候可能还联合秦国一起去攻打别的国家呢，而到了晚上呢就又去跟楚国结盟了，叫朝秦暮楚，形容这些人啊反复无常。那么在这样瞬息万变的外交斗争当中啊，这些纵横家可以说每个人都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啊，凭借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呀，在各个国家啊诸侯国君之间呢游说。但这样煞费苦心的行动，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齐楚燕韩赵魏秦最终啊归于秦一国，统一了天下。为什么最后还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这合纵的六国，你说连在一起想对抗秦国，最后也败了。那边连横挨个拉拢，拉拢完了以后也被秦国给兼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啊，即便是合纵也好，连横也罢，这些小国各自都有各自的算盘要打，时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导致最终啊，在当时逐个击破的连横政策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当连横一方取得了这样阶段性的胜利之后，那么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小国你再想去找人联合，也已经没有可以选择的对象了。其实回首这段历史呢，对于今天的我们，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还是企业经营这样的商业行为，我们从中啊可以借鉴的东西都是非常多的。合纵连横，找人结盟一定得找对人，选对搭档很重要。现在不是有一个网络流行语吗？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那什么一样的队友。我们的相声作品中啊，就有那种选错队友的人。我们下边啊，来一起欣赏崔金泉先生、苏文茂先生和于世友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酒令》。 你喜欢喝酒吗？ 我太喜欢喝了。 哦，一顿能喝多少啊？ 反正有个四两半斤的问题不大。 就那么干喝吗？ 那哪能啊，也得有点菜 啊。不，我不是说菜的事儿。你喝酒那么光干喝吃菜多没意思。如果您在喝酒的时候有点酒令助兴，那多有意思。 你说酒令 啊， 那我会的太多了。 都会什么呀？ 什么划拳 啊， 猜谜，击鼓传花，老虎杠子鸡，连日本拳我都会。 我认为您说这些酒令啊，太俗了。 俗？ 今儿我出一个新鲜的主意 啊。什么新鲜？ 咱来回找节日，你看怎么样？ 什么叫找节日？ 按旧历算，由正月到腊月，一共是12个月，咱找出它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行吗？ 那怎么找呢？ 咱们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占单月的呢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而且这个节日找出来大家伙还都得公认，怎么样？ 好，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 我请个帮忙的行吗？ 请一帮忙的 啊， 没问题。 行 啊，连 苏先生，苏先生，快来快来来来来。这位要跟我喝酒 啊， 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我太行了 啊！ 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对对对，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12个节 啊？ 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 我们能找24个节， 24个节， 哎。 24个都什么节？ 都什么节？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是歌声哼了了，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

像话吗？你这个，我说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嗯，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你瞧瞧，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八月八闻嘴开花，到十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 你等一会儿吧，啊，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嗯，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节。 你早干嘛去了你？ 这咱跟这换换， 这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是我自个儿来。十，哦，月十月我也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我也不说了。 干脆我十二月，十，哦，二月就是腊月，嗯，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哎，有。嘿，这回你喝吧。 哎，我喝啊，我喝几杯啊？ 三杯啊？ 啊不，我喝两杯。 什么两杯啊？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这叫蹲洒了一杯啊！ 对喽， 两杯你得喝。 哎，我喝一杯了， 怎么又一杯了？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一杯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呀？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这回呀，啊，我一杯都不喝了。 为什么呀？ 你替我喝了 啊？ 哈哈 哈哈。你来一杯。 这段作品中啊，捧哏演员呢还只不过是找来了这么一位不太给力的队友，要我说呀，这也都算可以了，怕就怕有时候找来的不是队友是冤家，他呀吃里扒外，那更够你喝一壶的。我们下边啊再来欣赏一段群口相声翻四辈，由童守本先生、田立和先生和冯宝华先生合说。 哦，这回该您表演 啊。对对， 爱听您。 是啊， 表演的好啊。 嗨，您夸奖。 爱听爱看。 哎，是是是。 您还在那儿住啊？ 啊，没搬家。 您住那地方也好啊。 是啊， 方便。 对， 交通也方便。 哎，四通八达， 买东西也便利。 对。 真格子，您在哪儿住？ 他闹了半天您不知道啊。 哎，就是 男士大舞台。 对，男士嘛。您在那儿住了几千年了？不是，您在那儿住了几万年？您在那儿住了几个钟头？您住了几分钟？几秒钟？ 我，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不就是你打算？ 哎，我明白你这意思了。你打算问我在那儿住了多少年了？ 对，就是这么句话，到嘴边还说不上来。 哎，要按年头来倒啊，那我就倒不上来了。 那您。 我在那儿一共住了四辈儿， 都四辈儿。 哎，对了， 那头一辈儿是您。 头辈儿怎么会是我呀？ 那头一辈儿是？ 头一辈儿是我爷爷。 哦。 我坐飞机呢，是 的。那二一辈儿呢？ 二一辈儿是我爸爸。什么毛病啊？这是？ 那三一辈呢？ 嘿，就是我。 小舅子是你。 哎，老丈人是你。 那咱爷俩没说的了。 什么爷俩？哪论的呀？ 那四一辈是？ 嘿，是我跟前的 儿子 啊， 机灵。有点渴。 哦，那我明白。哎，田先生，我们那伙伴呢？ 哎，这儿老师， 你把这茶给我。 来干嘛呀？ 哎，我这儿来了个朋友。 你来个朋友 啊？ 你说这水也太热啊，我给吹吹吧。啊， 哎，可以可以，您。哎，怎么你喝上了？ 啊，我喝了。 哎，你为什么你 给他什么喝？ 茶呀。 给他茶喝呀。 啊， 给他敌敌胃喝。拿他当苍蝇。 你这种人呐、不怎么样。 怎么了？ 这叫气交， 有什么？ 有气交。我有个朋友来这儿吗？你有点生气。 他是你什么 朋友啊？ 冤家。 我怎么会是冤家呢？啊， 他咋站着说跟你说话一句人话没有啊？ 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说了半天呢，不知道你在哪儿住，假出手，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有。嗨，这保不齐年月多了，这总没见面就不知道在哪儿住了。这有所原谅 哦。你告诉他在哪儿住啊？ 南市大舞台呀、 对呀、他又说什么你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什么几万年了。人有活这么大岁数的吗？千年王八万年龟。你是王八，你是龟呀、 我什么我也不是。 还是啊， 这怎么说？ 要什么那个住着什么几个钟头了、几分钟了，几秒钟了？他拿你们家人当当耗子了，按钟头活着。 太可气了！ 耗子要的几分钟一搬家呀？ 这不像话呀！ 是啊，还是啊？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告诉他，我们这住了四辈儿了。 头辈是你吗？ 头辈不是我。 那头辈是谁呢？ 是我爷爷。有一个呀。 他一说那个 爷爷 啊，他就答应那个 爷爷。 哎。 有这么个茬儿 哈。二一辈呢？ 是我爸爸。 你说那个 爸爸？ 大花脸的儿子走了鼻音了，就答应你一个 爸爸 啊。你三辈呢？ 三辈 啊， 就是我。 他说小舅子是你。 我说的老丈人是你。 倒霉了。 嗯， 他又占你便宜了。又长你一辈儿啊。 是啊， 舅子跟丈人什么关系啊？ 爷儿俩呀。 丈人是舅子什么 爸爸 啊？这不对了吗？ 是 不是他要你便宜了？ 对呀。是是是 啊。第四辈儿啊？ 嗨，是我跟前的 儿子 啊。 他叫儿子，他一叫儿子 啊， 你答应 也是那个 要你便宜了没有？ 我呀， 哎，你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真是啊， 就是 我得这么个苦子， 就说 核酸这小子要我便宜了。 哎， 你也没了解。厉害 呀。不不能白要你便宜。 怎么样？ 我帮着你捞回来。 这怎么捞啊？ 哎，你问他呀，在哪住啊？对吗？住多少辈儿？上班不得捞回来了吗？ 哎，一辈儿一辈儿的。 哎，对， 往葫芦捞。 哎，对了， 哎， 问他在哪住。 哎呀，您看这水没有 啊？ 还没开着， 不忙不忙， 待会儿给您去好了给您喝。 谢谢 您。看经过了您问我了， 是 啊，我还忘了问您 哦， 您在哪儿住？ 我呀， 啊， 刚下火车。 喂，完了，完了，他刚下火车，没准地儿。 告诉他刚下火车不行，找准住处。 对， 哎， 啊，刚下火车这不行 哦， 你得有准住处。 我住树上。 树上。哎，他住在树上， 好嘛，喜鹊拿棍儿给绑起来。干脆 啊， 你告诉他， 哎， 什么住安官寺院，蹲火车站趴小轿 啊， 全不成。这么着吧，哎，你问他 啊， 哪生的，哪养的，哪种的，哪躺的，他爸爸在哪娶他妈，他妈在哪嫁的他爸爸，生他的时候头痛怎么，脚痛怎么，他妈吃了多少鸡蛋、红糖、挂面、小米儿，衣包在哪埋着，老根在哪儿，问去。 受累你 给我写个条吧。 真笨， 太多了。 快去快去， 哎，快快快快！喂， 啊， 有什么树上这满不行？什么安官寺院这也不行，什么旅馆车站满不行。你知道吗？我得问问你，你是哪儿生的，哪儿养的，哪儿种的，哪儿躺的？你爸爸在哪儿娶的我吗？ 这就错了啊！这么回事啊？ 是我妈呀，今儿嫁给你爸爸。 真笨呐你！ 干脆我就问你啊，你在哪儿住？ 哎， 南开区。 哎， 哎，怎么 了？南开区， 南开区地方大了，什么大街呀、啊？问去。 哎哎哎哎！喂， 啊， 南开区这面大了。你呀、 啊， 住的是什么大街？ 南大道。 那。 哎，怎么了？ 行，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住了？ 住的是南大道。 南大道，这条街太长了，哪块？行行，问去。 我你来回遛驴来了。 干脆，你问他。喂，哎， 住几辈了？ 你呀、啊，在那住几辈了？ 这不结了吗？ 住六辈了。 你好。 哎，怎么意思啊？ 住六辈儿。 住六辈 啊， 这不像话、哎、你住四辈，他怎么住六辈呢？问去。 哎， 啊， 我住的是四辈 啊， 你怎么住了六辈呢？ 傻小子， 嗯， 我比你大两辈啊。 啊，好有意思 啊。 但是啊，他比我大两辈儿， 太倒霉了。 怎么了？ 坏了，他又要你便宜了。 多得要便宜。 大两辈儿，大一辈儿是 爷爷 啊，两辈儿呢？ 爸爸 啊， 大概你吃饱了吧都。 这大爷也得住四辈儿。 喂，我住四辈儿啊，你也得住四辈儿。 啊，行，我也住四辈儿。 行了， 怎么意思？ 也住四辈。 行了，这回就有门了。哎，这就快捞回来了。 怎么样？ 你看他头一辈准是这个 爷爷。 哎，他一说那个 爷爷 啊，咱俩答应他那个。 我你还有完没？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答应是够本，我答应赚的。 你还帮着答应？ 帮着答应。 走 走， 过来过来。你住四辈是吧？ 对， 这头一辈是谁？ 头一辈啊，是我姥姥。 哎，行了，捞回来了， 捞回来什么来了？ 说的是爷爷。 嗯，他没说哪个 爷爷 啊？ 我你来着。他说的是 姥姥， 姥姥 啊。 嗯，行，老了也大一辈儿。 就你知道老爷是谁吗？ 他老爷是 卓别林。 就那么走道那个 老鬼棍儿，那腿小胡子。你别问他怎么是老了呢。 哎，到我们这儿头辈可是爷爷 啊。 那还爱说呀。到你那儿什么是老了呢？ 哎， 嗯， 我沾溜就走。 你做买卖来了？ 他是我跟我姥姥长起来的。 哦，行，有点孝心。 对对对， 哎，问出来了。 怎么？ 他呀是跟他姥姥一块长起来的。 啊，这个他有点良心。 哎，良心啊，良心。 哎呀，看那意思，头辈他是捞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咱问他二辈。 对， 哎呀，二辈他准是那个 爸爸 啊，他一说那个 爸爸， 哎，咱俩答应那个， 你可净这一句了呀！ 问去问去， 走， 我跟你说来， 你那二一辈是？ 二一辈是我舅母。 哎。行， 怎么就还没了 啊？捞回来了。 你捞回什么来了？ 他说的是爸爸。 嗯，他没说那个 爸爸 啊。 看来我捞不回来了。 说的是 舅妈， 舅妈 啊， 舅妈不也大鱼吗？ 他你知道他舅舅谁吗？ 他舅舅 练把式那高登， 我跟少这么一个呗。 就你问问他怎么是舅妈呢？ 哎哎，你这二辈儿怎么会是舅妈呢？ 他是从小我吃我舅妈奶长起来的。 啊，是啊，嘿嘿，好，养育之恩呢、 啊，好好好、啊、 从小吃舅妈奶长起来的。 哎呀，可他可太难了啊！ 真可气， 你太笨了！我看你那边儿上我问 啊，对你问问 你，你可太难了啊！打刚才你这儿啊，又是舅母，又是姥姥，全是娘家人了啊，都是女性，到女儿国了你了，你像话吗？哎，你看我们楚先生呢？ 你打的真姓楚 啊！我们秦先生。 哎，什么秦先生啊？ 这刘先生。 不，刘干嘛？我姓冯。 哎，你姓什么？不吃饭 了？那人家是多好啊！ 人家的头辈是爷爷， 啊， 二辈是爸爸。 哦， 你没说爷爷，你没说爸爸。我哎呦，我这边丢四个，我这边拆着 哎呀完了， 不行了，坏了，我真捞不回来了。 是啊， 你看这小子多机灵，机灵鬼，扣里边小精豆子不吃亏，养你爷子外孙子小鬼高子，人送外号的鬼难拿呀。 真是 这咱俩加一块也不是他个儿， 不行啊， 这滑呀。 对呀， 您多厚道。 哎，是啊， 您头辈是那个 爷爷 啊？他没说那个 爷爷。 哎，二辈是那个 爸爸 啊？他也没说那个 爸爸 啊？我够本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为您送上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